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容共与清党》呢一集咧，第33集。嗱，上文讲到咧，即系喺民国15年，即系1926年嘅3月20日咧，就爆发呢个中山南事件。呢、这个完全就系俄共喺背后操纵，企图倒掌。咁啊，黄埔军校嘅校长蒋中正咧，东征西讨啊，呢、这个即系军功彪炳，亦都冇参与。呢一個國民黨即係喺孫中山逝世之後嗰個內部嘅鬥爭，特別係所謂即係左右派嘅鬥爭，係嘛？甚至乎佢對呢個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都有啲唔同嘅睇法，係嘛？咁但係佢對中山南事件呢一個李之龍啊，即係企圖即係叛變咧，其實即係嗰個中山南哇加曬油，即係。準備將呢個即係蔣介石咧就劫持去呢一個俄國啊，咁呢個陰謀敗露咗之後咧，特別係呢個蔣中正好明快果斷嗰個即係平亂嘅行動，令到呢個俄共咧同埋中共咧係出乎意料之外嘅。嗱，佢哋對於呢一個咁嘅即係衝擊啊，即係睇到蔣中正嗰種明快果斷嘅手段，同埋都算非常之辣啊，係咪？咁於是咧，佢哋就以退為進。採取一啲防禦嘅戰術，係嘛？咁所以不論係呢個俄共啊，或者呢個共黨分子啊，都檢討，即係話點解會觸發呢一個所謂中山南事變？呢個李之龍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係嘛？亦都係呢個海軍局嘅代理局長，係嘛？咁企圖謀反叛變，係嘛？咁但係你共產黨又脱離不了關係，所以即係呢啲俄共嘅顧問啊，同中共方面咧。即係都喺度檢討成件事係嘛，咁啊發現咧，即係佢哋犯咗好多錯誤啊。咁啊，根據呢、這、一個即係施切潘洛夫出席廣東蘇聯委員會團共產黨分部所寫嘅報告咧，就公認呢個蘇俄顧問同中共黨徒雙方面都犯有嚴重嘅錯誤，包括咧就係、是、第一集中陸軍權力過速。第二咧，監督國民革命軍同埋監視各機關之過甚啊！第三就關於帝國主義嘅問題、農民嘅問題、共產主義嘅問題，喺軍隊中嘅激烈宣傳係唔適當嘅，係嘛？咁呢一個即係佢哋嗰個檢討提出呢幾點啊，所犯呢幾個錯誤，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導致啊佢哋。呢、这、一個所謂中山南事變失敗啊嘅原因啊，咁啊點解去蔣中正大家都唔係好理佢噶啦，係咪？咁佢啊即係東征係嘛，去平定呢個成個廣東係嘛，統一廣東嘅軍事勢力，然後發現佢即係對呢一個共產黨啊，即係滲透國民黨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嚟嘅，係嘛？所以就一路千方百計咧，就想盡千方百去倒掌啦，係嘛？但係賭長喺呢個中山南一役咧，就徹底失敗。咁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無論喺黨務工作、喺軍隊上面嘅宣傳咧，都犯咗好多錯誤嘅，係嘛？佢哋喺呢個聯俄用共政策底下，佢國民黨裏邊咧，佢不斷發展佢自己嘅黨團組織，係嘛？佢唔係去真心真意幫助國民黨改組同埋擴充呢個國民黨嘅即係所謂嗰個國民革命嘅力量。佢成個即係喺呢一個所謂聯俄用共政策掩護底下，佢都係要擴充呢個共產黨嗰個組織為佢嘅工作嘅總方針，係咪？即係希望每一笪地方係咪都可以把持 包括農民啊、工人啊，甚至黨嘅組織啊、黨嘅分佈啊等等，係嘛？又去鬥爭呢啲所謂國民黨右派啊等等，係嘛？所以所有呢啲咁嘅做法，喺呢個中山南事變之後咧，就總體即係出現一個所謂骨牌嘅效應，係嘛？諗都諗唔到蔣中正一個人，係嘛？佢平定咗呢個中山南事變之後，嗰、那個威望係會咁高，係嘛？咁啊，國民黨人亦都一致即係、就是、對呢、這、一個蔣中正咧，就表示推崇之意，所以佢可以做呢個軍事委員會主席，啊，後來又做埋呢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添，咁啊，黨政軍都掌握喺呢個蔣中正嘅手裏邊，就係、是、中山南事變，然後先至可以誓師北伐。嗱，你話一件咁嘅事，即係話你共產黨喺呢一個所謂倒蔣嘅策略上邊犯咗一個咁嚴重嘅錯誤之後，咁你跟住落嚟就真係兵敗如山倒，係嘛？本嚟你靠嗰班國民黨右派喺呢個北京開呢個西山會議，跟住喺上海另立中央，其實都你冇辦法同呢個廣州嘅國民黨中央啊，這個正式嘅中央去抗衡嘅。嗱，中山南事變亦都導致呢個汪兆銘直情係失咗蹤，係咪？唔見咗人。喂，你係呢個政治委員會嘅主席，係中央常務委員會嘅主席，係嘛？咁佢走咗就揾咗呢個張仁傑去代理呢個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咧就俾咗呢個蔣中正做啦，冇辦法啦，係嘛？呢個形勢比人強啦，係咪？佢擁有呢個軍事嘅力量，係嘛？呢、這個軍事委員會主席咁咪佢做咯，係咪？佢做軍事委員會主席嘅時候，你共產黨喺嗰、那個即係國軍嘅代表，佢咪全部幫你鏟走曬啊！基本上一個不留，係咪？所以大約係即係話呢個事變之後啊，即、就、係、是、中山南事變之後一個月都唔夠啦，廿日左右啦，即係1926年啦，即、就、係、是、民國15年嘅4月10日至到16日之間。呢、这個廣州嘅蘇俄顧問團咧就開咗一次即係檢討當前形勢嘅會議，咁呢個施切潘洛夫就再度出席報告廣東情勢嘅發展。咁報告完咗之後咧，就同呢個尼洛夫等人咧就展開討論。尼洛夫咧即係喺同佢討論過程裏邊咧，指出共黨分子喺國民黨同國民革命軍裏邊所犯嘅錯誤係乜嘢？尼洛夫嘅講法係咩咧？佢話共產黨現在已經承認佢哋喺國民黨同埋國民革命軍中嘅工作犯咗違背政策嘅錯誤。共產黨只知在國民黨的輪譯下發展其本身的力量，不知從事於國民黨的建設，也未注意到國民黨的左派，他們公開的獲取國民黨最高機關的重要位置，控制軍隊中的政治組織，包括農工運動，這便激起了大多數國民黨員的反感，造成了國民黨內極端反對的兩派，右派和共產派之間的分裂。近來要成立一個全國農民大會的籌備委員會，共產黨想在這個籌備會中安置少數幾個國民黨員以裝點門面，卻未做到，因為農運工作方面沒有國民黨員參加。真的，不僅對國民黨右派如此，即對左派也是如此。不僅農運方面如此，即在中央委員執行委員會及其他各部中亦復如此。我們在共黨內的同志似乎也同樣有濫權的習慣，正如中國的文武官吏於獲得一個較高位置時，即緩用他的私人與親友，如李之龍在海軍中的作為一樣。這種現象在軍隊中更為明顯，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佔據了在族最重要的位置，並安插他的私人到各單位去，他們秘密的工作指揮官無法知道，這便激起了軍隊中各級指揮官以及非共黨人員的嫉妒與義憤，大批非共黨人員被擠掉了原來的優良位置，這些人現在都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重要分子。有兩件事可以證明，第一軍各司的5名政治委員有4名是共產黨員，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是共產黨員，各團的16名政委中有5名是共產黨，其他11位為國民黨員， 在連隊政治人員中國民黨的名額還會多些。嗱，呢個內部檢討嘅內容你睇咗之後，喂，咁以前國民黨啲右派嚇、去防備你共產黨嗰啲所作所為，同埋佢哋指出嗰啲事實，基本上全部都係正確的。而家你尼羅夫呢一個檢討，你做一個咁嘅結論嘅時候，所講嘅嘢同國民黨右派要反撲或者要反擊呢個共產黨喺國民黨裏面自己另立黨團同埋擴張勢力，係咪？嗰、那個講法基本上係一模一樣，係咪？所以你喺呢個所謂嗰、那個檢討裏面咧，即係喺俄共嗰個檢討裏面咧，係咪？你會睇到即係佢哋講呢一個所謂錯誤啦蘇俄顧問團即係廣州嘅蘇俄顧問團，即係舉行呢啲所謂檢討當前形勢嘅會議，係嘛？呢啲相關嘅人啊，佢哋做嘅檢討係嘛？當然呢個係內部嘅，係嘛？咁所以就係好認真啦，係咪？都冇所謂諉過於人啦，係咪？咁呢個同呢個國民黨右派嚇嗰、那個反撲提出嘅嗰個論據基本上是一樣嘅。所以你睇到喺呢、這個斯切潘諾夫同埋尼羅夫嘅報告裏面咧，就睇到俄共即係其實係要即係唆使呢個共黨分子劫奪國民黨嘅黨政軍權嗰個真相，係咪？但是莫斯科當局對於怎樣應付這個事變之後的廣東情勢呢，就有爭議的，而且個爭議是非常之激烈的。托洛斯基派呢就主張立即令這個中共退出國民黨，就直接在中國從事蘇維埃暴動，即是不要再掩飾了，是吧？即是這個聯俄用共要根本就是要即是破局的了，是吧？去嚟到呢個地步，咁你仲聯咩俄用咩共啫？如果國民黨嚟講，咁托洛斯基佢比較現實啲啦，係咪？佢話還掂都係啦，你而家都俾人哋識破咗你嘅陰謀，跟住大家個合作咪一定係貌合神離，係咪？而嗰個軍事嘅力量就控制咗喺廣東，控制咗喺蔣介石嘅手裏邊，佢再同其他啲地方軍閥一結合。系嘛？咁佢就勢不可擋噶啦，而且蔣介石都係諗住咁樣做噶啦，跟住同廣西啊，係嘛？即係咪同桂系嗰啲咪要聯合啦？係嘛？佢已經控制咗成個廣東啦，係嘛？所以托洛斯基派就認為中共應該退出國民黨，就直接喺中國從事個蘇維埃暴動。嗱，史泰林派咧就堅持中共仍然要留喺國民黨裏邊活動，同埋極力避免咧刺激國民黨。即是史泰林派是採取一個比較和緩的態度，史泰林派的做法是根據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即是在3月13日那時候是搞緊賭仗的，即是中山南事變之前一個禮拜就做了一個決議，那個叫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在決議裏面就是主張比較緩和啲嘅，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